第四十二回，可能大家会记得，在四十一回这一段，因为刘姥姥到了大观园，那所以贾母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我想在那个富贵人家养尊处优的老太太，碰到了一个跟她年龄差不多，然后乡下来的一个比较贫穷的老太太，他们其实有一种很不同的生命经验的互换。所以读《红楼梦》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刘姥姥好像跑到贾家来，大吃大喝。走的时候，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在四十二回里面带走了多少多少的东西，好像是刘姥姥得到了很多好处。就是我总觉得《红楼梦》其实一直在让我们看到，人生其实所有的好处都是互换的。那我会觉得贾母也许得到了很多的东西，因为在富贵当中看不到的人性，他会在刘姥姥身上看到。大家可能记得他们一见面的时候，贾母就问刘姥姥说你几岁，那听到刘姥姥的回答以后，贾母也吓了一大跳，说怎么年纪比我大这么多，身体这么硬朗。那刘姥姥就讲说，因为我们乡下人每天要下田去工作去劳动的，我们是过苦日子的，不像老太太是每天可以躺在那边有人捶腿养尊处优的。可是对贾母来讲，她是不是一定希望她是一个每天躺在那边别人来给她捶腿养尊处优的老太太，还是一个每天可以自己在田里面去下田去工作的人？我们比较这两种不同的生命形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生活本身并没有绝对的好或不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可能可以雇用很多的佣人帮我们把家务事都做了，可是我们也同时可能会觉得偶然自己去做一个家务事未必不是一种快乐。所以在《红楼梦》当中常常在对比人生的不同的这种现象。所以刘姥姥来过之后，对贾母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刺激。我们在四十二回里面就看到刘姥姥要走了，那么要走的时候，这个贾府对于这样的一个很偶然来的一个客人送的东西是到惊人的地步的。我们光是看他带走的钱是100两银子，那么大家应该可以大概计算一下，《红楼梦》里面大概各房的这种大丫头，像袭人、像晴雯，大概一个月的月薪只有1两银子或2两银子，可是刘姥姥走的时候，贾家凑起来给她的钱是100两银子，所以大家应该算得出那个数字之大。而且交代一句话说，拿回去可能自己做一个小买卖，以后也不要靠亲戚朋友帮忙，就说这一笔钱等于是他的将来的一个工作上或者职业上的一个转业的资本。那这些部分都看到《红楼梦》因为作者曹雪芹本身是四五代的富贵啊，家里面四五代的富贵，可是他们也提到人在富贵当中对于这种穷亲戚或者是贫穷的亲友的帮忙，其实有一种我们不太容易理解的快乐啊，就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施予给别人东西，对贾家来讲这笔100两银子根本不算什么。我们看到王熙凤有时候包揽一点诉讼，借着贾家她丈夫的名义去在打官司当中去帮人家动一点手脚，她一拿就拿3000两银子，所以对他们来讲这100两银子大概不算什么。可这100两银子对刘姥姥来讲可能是整个生活改善的基础。所以也许《红楼梦》常常让我们看到所谓的悲悯啊，或者对人性的一种关照，是从很多角度在看。大家记得刘姥姥第一次进大观园回去的时候，王熙凤给她20两银子，可这一次是100两银子，而且好几口袋的所谓的御田米啊，就是皇帝进贡的这种米，都是最好的食物，还有很多的衣服布料，全部好几车。那我们也知道刘姥姥一个老太太带着一个小孙子，根本不可能带这么多东西，贾家特别为她雇车子把东西送到家里去。那大概都是对于曹雪芹这样的一个作者，也许回忆他们自己的一生好几代的富贵，可这个富贵到最后也是贾家抄家了。那抄家以后，我们大概也知道曹雪芹到最后的晚年非常的穷途潦倒。那现在有更新的资料是认为他根本几乎沦为街头乞丐的状况在写《红楼梦》，所以大概也会很多的感触，说当年 他们也救助别人，可是那个救助的钱他现在他自己都没有。可他也在讲一个很奇特的因果，比如说这里面特别会点到刘姥姥，因为她在大观园里面玩，那贾母特别的高兴，所以贾母有一点忘记了自己的年纪跟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就玩得有点过头了，玩得过头以后就生病了。那王熙凤有一个女儿还没有取名字，抱在手上的，那也带在园子里玩，大概吹了风也感冒了。那这个王熙凤就跟刘姥姥讲说啊，你要回家了，可是你看惹得我们老太太也生病，我们乔姐这个还没有取名字，后来就叫乔姐的这个小女孩她也生了病，所以她就跟这个刘姥姥讲，她说你要不要看看我们这个小女孩到底怎么回事。那刘姥姥这种乡下人常常会有一些无厘头的这种迷信，他就说大概不是生病，那昨天进了大观园，大观园这么大啊，很多荒僻的地方，一定有什么花神啊什么东西就中了邪，或者叫做冲撞，古代叫做冲撞，其实现代人可能也相信这个东西，就是说附身了、啊、或者是着了这个邪祟了。他就拿了一本书叫玉夹记，那这个玉夹记就是翻看说哪一天哪一月这个时辰在花园的哪一个角落当中有什么样的花神，所以他会中邪。所以一翻以后，这个王熙凤就很相信刘姥姥的话，觉得你们是上了年纪有经验的人，所以他就叫人按照玉夹记里面说要往园子的东南方多少步，然后去烧纸钱送花神啊，就让这个他的女儿病可以好。那这个时候王熙凤就讲了一句话，王熙凤就跟刘姥姥说不怕你不高兴啊，你们是乡下人，到底比较贫苦，比较贫穷，比较常常劳动自己的身体。那当然我们说王熙凤这样讲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太方便跟人家说你们是穷人家，他说可是我们富贵人家可能要借你们穷人家的一种，我们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叫做生命力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理解到，就是说以前有钱人家常常故意给自己的小孩取名字取得很难听，什么阿狗阿猫的，因为觉得这样比较好养大，就觉得富贵人家的小孩特别的娇，因为娇常常夭折，常常带不大。可是乡下小孩子满地乱跑，那刘姥姥说对啊，她说我们乡下小孩子从小还没穿裤子就在那个坟地里面乱爬的，所以从来也不怕中邪。他说可是因为你们富贵人家的小孩子太娇。好，这些部分其实我一直觉得《红楼梦》的作者有意地告诉我们说生命并没有绝对的好或不好，那一个温室里面养大的孩子其实他是生命力很弱的，他没有办法抵抗太多的困难跟危机。所以后来王熙凤说我借你们乡下人的口给他取一个名字好不好，那取了一个名字以后也许可以镇得住，就是说这个小女孩到现在都没有取名字，可是通常我们会觉得富贵人家可能会取一个更有钱的人或者做大官的人给小孩子取名字，可是不是，王熙凤反而叫刘姥姥给这个小女孩取名字。那刘姥姥也一本正经的就掐指算一算啊什么之类，这种乡下老太太 有很多他们的这种迷信，然后就说哎，她生在几月几号，那王熙凤说就是生日不好，说生在七月初七。我们知道七月初七现在还有过这个节，就是有点变成中国情人节了，其实是最早纪念牛郎织女星的节啊，就七夕他们不是要在鹊桥相会吗，那一年见一次的牛郎织女，那么织女因为她是天上主管纺织的女神，所以民间的女人在这个时候都会乞巧，就是祈求手可以很巧，因为古代的女性都是靠做女工这一类的东西，就是女红刺绣啊编中国结啊，就是手要很巧。所以这一天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还有过这个节，就是妈妈会带着姐姐妹妹她们吃一种蚕豆用它来乞巧，然后拜那个织女星，就希望说可以 就是在纺织方面手可以很巧的意思。所以王熙凤说，因为这个日子有点特别，所以认为一个小孩子生在那个天上的神的忌日，对这个小孩子是不好的，因为那个时辰太重。这个也是民间的某一种传统的迷信，就是认为说生在端午，生在元旦，生在中秋，就是这种节日，这个小孩子的命是比较特别的。比如说贾家有一个女孩生在元旦，就元春，后来做了贵妃的。那除非命八字很重，那么在这种节气上会迷信说，如果她的命不够重的话，她压不住那个节气。所以他就跟这个刘姥姥讲说，就是生日不好，生在七月初七，刚好是七巧节。那刘姥姥就想一想，又掐指算一算，口中喃喃自语，他就讲说，那就叫巧节。他说这叫以毒攻毒的法子。好，所以民间有很多他们的智慧啊，我用智慧这两个字，大家会觉得智慧好像是读书人才有智慧，可是我常常会觉得读书人读到的东西常常是知识，不一定是智慧。智慧很奇怪，智慧是一个不一定靠读书读来的东西，它是生命经验，它是一种对宇宙自然的一种本能的直觉，一种通达。所以我们会说，比如说在印度的古代很多经典里，很多是人类的智慧。这个智慧，我想今天也许我们在刘姥姥身上就看到，刘姥姥是有一个有智慧的女人，虽然她一个字都不认识，虽然她是文盲，虽然她是乡下的农民的这种女人，可是她有一种智慧。这个智慧，当她讲说这个小女孩生在七月初七，那我们就叫她巧姐，就给她取名叫巧。那么这个巧就说我不避讳了，她的意思是说，你越怕她，你这个命越容易被她整到，我干脆就面对她。所以他说以毒攻毒的法子啊，所以民间常常讲以毒攻毒，有时候我们也不太懂什么叫以毒攻毒。那么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怕为难的东西，你不要故意避讳它，你就正面去面对它，反而去破解了所有的邪祟。所以这个女孩后来去取名叫巧姐。所以这是《红楼梦》里面很特别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么富贵的做官的大官人家，小孩的名字是一个穷困的乡下老太太取的，叫巧姐。可是大家知道，十二金钗下场最好的只有一个，就是巧姐。因为贾家抄家，所有的女孩子秦可卿死得很惨，那我们看到王熙凤后来下场也非常惨，每一个下场都不好。可是巧姐最后曾经在抄家以后落难，他的舅舅想把他卖到妓院，结果是被刘姥姥救走了，救到乡下去。所以巧姐后来关于她的一张画像是在乡下纺织的一个女孩子，就是她嫁到了乡下去了，其实也是这个富贵人家败落之后，抄家之后，唯一还可以过平凡的人间生活的一个女孩子，就是巧姐。说作者大概觉得富贵并不见得是福气，反而是一个平凡的日子，就是没有大灾大难。那这里面这一回刘姥姥也特别跟王熙凤说，将来她一生如果有大灾大难，都从巧字化解，都从巧。而这个真的是巧，因为当时抄家的时候刚刚好刘姥姥家有人到这边来，所以知道这件事情赶快就把他救走了，就救到乡下去。当然这个部分因为曹雪芹并没有完全写完，是后来补写的高鹗补的。可是我们在所有的关于巧姐的判词啊，就是《红楼梦》第五回关于每一个女人的命运当中，巧姐她就用到幸娘亲，幸娘亲就是很幸运有母亲曾经做过一次好事，因为她的母亲王熙凤曾经救助过刘姥姥，所以这个因转到了他的果，转到了巧姐后来一生平平顺顺。那么作者不认为富贵是绝对好的，因为富贵可能刚好是大灾难的因果，所以平顺可能才是他认为生命里面最应该追求的东西。所以巧姐是唯一后来平顺的，就是嫁到乡下，然后日子过得好好的，平平安安的，就是真正在大家族的最悲惨的灾难当中化解了那个不幸的啊，因为本来是他的亲舅舅要把他卖到妓院去的 啊，那落到机缘那真是不堪设想。可是就是一个巧字，有人把他带走了，救走。好，所以这些部分都在四十二回当中埋下了一个伏笔，啊，埋下了一个伏笔，看到了贾家在这么富贵的时候，哪里想到有一天这个小女孩会需要刘姥姥来帮她，因为生命的境遇是这么不可思议的啊！就是说在现在的时候，刘姥姥全部是从贾家在得到东西，可是他给这个小女孩取了名字，作者已经暗示说有一天刘姥姥可以帮助贾家，可是在当下你怎么相信她可以帮助贾家，这么穷的一个老太太啊，她有什么能力可以帮助贾家？可是人生的刚才讲到那个因果跟缘分，可能有一个天意是现实当中不知道天机的人永远算不出来的啊，所以王熙凤的判词是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就是王熙凤是里面最聪明，十二金钗最聪明的女孩子。可是作者给她的判词说：“机关算尽，就每天在那边计算计较，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最后她死就死在她自己的计较上。那结果她好的反而是她的女儿，就她曾经在人生里面有过一次不计较的东西，因为如果计较他不会对刘姥姥这么好，就他曾经有过一种忽然在他的精明之外的豁达，就是他对一个乡下来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老太太忽然有一念的慈悲，他帮助了他，结果这个东西报应在他的女儿身上。好，所以我相信东方其实一直相信轮回，相信因果。那我自己觉得如果不把它当迷信来看，其实它是一个哲学。那这个哲学是说人生并不应该只看到这么短的时间里，而看到一个大的宇宙之间的互动关系。可是我觉得刘姥姥身上是有这个智慧，就是她会用一个非知识性的东西觉得人世间是有牵连啊，所以这个牵连它可能讲起来是迷信，说啊冲撞了什么东西，那冲撞就是说这两个东西就是不协和的，所以不协和你要怎么去协和，那怎么样在巧中求巧，那都有他自己的民间智慧。好，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当中大家等一下大概可以看到刘姥姥的某一种智慧性的东西。好，接下来刘姥姥走，贾母生病，就有一个老太医来给他看病。那贾母这个人也很有趣啊，就是中国传统封建时代的女性其实是害羞，从小要扮演一个，我说用扮演说她不见得真的要害羞，可是她一定要扮演那个害羞的角色，可能包括王熙凤，就在少女时代她们都要变成避开很多热闹的场所，尽量不讲话，人家一讲话就脸红就低着头，好像变成了美的某一种代表。可是很有趣，就是这个传统的女性的美学经过她结婚生孩子，从母亲最后变成祖母，甚至变成太祖母这样的一个，后来大家叫贾母叫老祖宗的状况，这个贾母她就有另外一种很豁达的东西出来。因为过去女性看病是要放帘子的，只有一个手伸出来啊，只有一个手伸出来，那贾母就说不必放帘子，因为旁边丫头正要放帘子，她不必放帘子了，她说我这么大年纪我还生不出这个阿物来吗，那其实说我还生不出这个玩意儿来，就有点把那个御医啊也不看在眼里，他说他跟我儿子年龄差不多，我怕他什么，他就不必放帘子了。所以这些地方也透露出贾母在尤其在认识刘姥姥之后，他特别觉得那个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不必那么计较，那个富贵人家的礼教的严格他就觉得不必了，然后他就跟那个王御医讲说，以前有一个王君孝，一个太医，他的脉把得极好，那是你什么人？那个太医就很恭敬地回答说是我的叔祖啊，是叔祖。那贾母就点点头说，那我们也算世交了。那意思说以前给他看病，他年轻时候看病是王君孝，是这个现在这个年轻医生的叔祖，所以他就觉得说他的辈分已经到这个辈分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大方啊，有一种大方，这个东西也是一种智慧。就是贾母也是一个不识字的人，所以《红楼梦》里面我很喜欢看的一部分就是贾母这个老太太跟刘姥姥这个老太太之间的关系，两个完全不同出身、不同背景、不同成长环境的人，可他们之间的交通跟沟通让你感觉到生命在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背景里面可以变成这么好的朋友。 那对贾母的生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鼓励，就是她好羡慕刘姥姥啊，她会觉得哇，这么大年纪健步如飞。记不记得她问刘姥姥问的很有趣的话，说牙齿还好吗？那说明贾母大概牙齿不太好了，因为老人家常常第一个反应就是牙齿，咬东西咬不动了。那这个刘姥姥说，只有今年这个槽牙最后面的槽牙稍微动了一动。他75岁了，所以贾母就叹为观止，说啊，说怎么牙齿这么好这样。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老人家之间的语言其实没有什么富不富贵的问题或贫不贫贱的问题，他们就是共同在面对生命最后的晚年。那富贵的晚年跟贫贱的晚年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其实就是在面临生命最后所谓的圆满这件事情。那到底贾母才是圆满还是刘姥姥才是圆满？我想今天这个问题 也可以打一个大问号。就是我常常在想，我希望我自己的晚年会像贾母躺在那里很多人帮你捶腿吗？还是希望像刘姥姥可以健步如飞到处乱跑？我想是蛮有趣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们在人生里羡慕什么向往什么的这个问题。所以我想这些部分，我觉得《红楼梦》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小说，它有很多观点不像传统里认为说一定这么多人伺候你，躺在那边一大堆人捶腿才是叫好命，它反而有很多的检讨。那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因为曹雪芹这个作者家族没落了，家族没落，所以没落之后才看到所谓的富贵跟繁华其实反而是一种捆绑。他回想起来，那个家族在富贵的时候那种战战兢兢，我们知道曹家是康熙皇帝在曹寅做江宁织造的时候，康熙皇帝四次在他们家族住，就是曹寅接驾的。那这个家族的声势是到了不得了的地步，可是也不要忘记我们讲伴君如伴虎，那这个家族在康熙皇帝的这个身边那真的是活得战战兢兢，只要有一点点的差错就立刻是掉脑袋的事情。可是这种战战兢兢，觉得哎呀，今年又过了一关，今年又过了一关，可是毕竟逃不过雍正五年整个家族抄家，因为他迟早要来。就是因为你富贵到一定时候的时候，功高震主，皇帝是怕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和珅啊这些人的下场都是因为不知收敛，就是不知道那个富贵有一天会触怒那个君王，就是因为他会害怕，他不晓得你干嘛这么富贵，然后权势这么大。所以大概这些家族，那曹家已经是我想历史上少有的家族，从曹振彦到曹玺到曹寅到曹荣曹府一直到曹雪芹，其实是五代繁华啊，五代繁华。可是你现在知道的身边家族能够超过三代的就很不错了啊。你可以比如说台湾历史也比较短，大概有一两个家族吧，就是三代，大概三代就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些部分也使得作者提出来的这个经验，我也称它为智慧，它并不是书本上读得到的，而是了解到说人怎么处富贵，怎么处贫贱，那把贫贱跟富贵看成一个平等的东西的时候，它反而有另外一种豁达了。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我可以享受那个富贵真正最美好的部分，我同时也觉得贫贱并不是贫贱，而是贫贱可以让我今天脱了鞋子在田里面去劳动一天，我觉得它很快乐的时候，它就不是贫贱。看你的角度是怎么去看啊。就是我到旧金山的时候看到他们现在在旧金山的城外有一块松林，然后你要预约像看病一样挂号，我的朋友带我去说我这个号是半年前挂的，我现在才这个周末才可以去。那去干嘛呢？就是教你说这块田是你的，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种挖土然后浇花，然后有人特别教你，就是学习去种菜，交很贵的钱，要挂半年的号才挂得到。可是是所有在旧金山都市里面的上班族在那里去救回自己的一块地方。可是很有趣，你就会想到《红楼梦》里面的刘姥姥了。就是其实我们也许今天少的是那一块地方， 就是他就是告诉你重新脱掉鞋子，重新去过一个很简单呼吸很好的空气，然后重新去挖挖土，然后去浇浇花，然后这个周末两天回到你的职场以后，哎，好像健康了很多了。因为其实不是病，是另外一种病，它并不是医药可以治的病，那也不是说要什么用什么补药可以补的病，而是说你已经离开自然太远。它就是给你一个，我记得那个园子叫 Zen Garden， 就是禅园，他就用东方的禅，那没有任何人教你任何东西，可是进去就是告诉你是怎么种菜，怎么样浇水，住一个晚上然后离开。好，所以这些部分大概《红楼梦》在第四十二回里面其实在谈的蛮有趣。那更有趣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丫头平儿鸳鸯就给刘姥姥很多东西，这是什么料子什么衣服，都是丝绸的。其实我常常在想，刘姥姥回到乡下怎么去穿那些衣服，那乡下人大概都不要工作，每天就看他，因为贾家的衣服是光镶边就镶四五道的，全部是那种最好的丝绸，因为他们是就是以曹家来讲江宁织造，就是当时江南的国营纺织业最大的董事长，所以他们家里的那个纺织的织品是不得了的。大家以后会看到贾宝玉穿的是俄罗斯进贡的雀金球，孔雀毛织出来的衣服，还不是本土的织品，是俄罗斯织品。所以这些部分《红楼梦》讲的最多是纺织，因为跟曹家的这个江宁织造的工作有，他们是当时全世界的丝织业中心在苏州，所以他们刚好是管江宁苏州这一带的织造，就是纺织业的这个部分。所以为什么《红楼梦》里面讲衣服讲得这么细，因为作者完全懂啊，完全懂。比如说常常说，哎，宝玉出来穿了一件靠色的东西，靠近的靠，很多人查怎么查资料，靠是什么色，因为我们讲蓝色绿色什么，讲月白色雨过天都还可以猜测说大概是什么颜色，讲到靠色你真的不晓得是什么。可是我们知道过去染蓝颜色的衣服，有一种蓝印花布是用蓝草，蓝写蓝颜色的蓝是草字头，对不对？它是一种蓝草，它在染缸里面染的时候，它的颜色会发生变化的，因为时间越久颜色越深，到最后的颜色叫什么，叫青，青是最深最深的蓝，我们叫藏青，就西藏的藏，藏青它是最深的蓝，所以有一个成语现在还在用叫青出于蓝，其实是蓝草在氧化的过程里慢慢最后变成深蓝色，所以它最早是青色，青色是有一点带绿的，所以绿跟蓝其实一样，是同一个东西，就从青最后变成蓝，就蓝色是从青色变出来的。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靠在缸边最不容易受到氧化的这个颜色是最淡最淡的蓝，叫做靠色。所以你要绕这么大一个弯子才知道说，哦，宝玉穿了一件靠色的袍子出来，那个靠色是什么颜色，是在讲蓝色最靠近缸边染出来的那个有点淡淡的月白的那个东西。那这些部分在《红楼梦》里面其实讲得非常非常细，可是如果没有这种纺织的好几代世家的经验，其实是搞不清楚的。好，所以我们也大概在这一回当中看到说，他们给这个刘姥姥带回去好多好多很特别的料子啊，这些东西说，这个月白的纱是可以做里子的，什么东西是可以做面子，让他去做衣服啊。可是我还是读到这里，我会觉得刘姥姥在乡下哪里去找到一个裁缝帮他做这些衣服？所以这里也有一点是富贵人家在想说，这个老太太要给她很好的衣服穿，可是她每天要去种田的，穿着这个样子大概是真的被你乡下人笑坏了。那当然刘姥姥一定也够聪明，她这个东西她可能就卖了换钱去改善她的生活，我相信她自己不会穿丝绸的，至少我多少年前在美浓看到所有的乡下在田里的工作的人从来没有穿丝绸的，我们也大概很少会穿那个丝绸的衣服跑去种田，可是他们全部送丝绸的东西，送玉田米，刚才讲到是特别进贡给皇帝的一种田地里面特别培养出来的稻米叫玉田米，那这种都是珍贵的不得了，不止珍贵，是外面根本买不到的东西，因为它是贡品，就是一袋一袋的让刘姥姥带回去。那我也不知道刘姥姥舍不舍得吃这样的东西，还是说她有方法去换。还记不记得她有一个到了妙玉的庙里去喝茶的一个陈窑的钟子，陈化窑，明朝陈化窑的古董，那个东西现在在英国的拍卖市场大概 没有一亿台币买不到的一个小种子。可是因为刘姥姥喝过，妙玉有洁癖，就觉得这个乡下的穷老太太用了她的古董的杯子，所以她不要了。她本来要打碎，后来宝玉说打碎也可惜，就给这个老太太吧，让她带回去。所以这个杯子也给了刘姥姥。可是你知道刘姥姥大概没有听过什么叫成窑、成化窑，对她在她的脑海里没有意义，因为他们乡下人劳动累了就一大碗茶就喝了，哪里会懂这个成化窑这样的意义。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觉得很有趣，就是大家跟他讲说这个什么东西，这个什么东西，说他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念了几千次的阿弥陀佛，就是每一样给他的东西他都念一句阿弥陀佛。最后他不知道怎么办，这么多的东西带回去，然后这个丫头就跟他说，那你下次来你要给我们东西。那刘老就很惊慌说，我要给你们什么东西？你们给我金银珠宝，我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那个丫头就看他害怕，就跟他安慰他说，你什么都不要带，你就把你们地里面刚刚摘下来的什么灰条豆啊、缸豆啊、什么萝卜干啊，给我们多带些来，我们上上下下人都只爱吃这个东西。好，你看到这一段你可以了解富贵多么可怜，就最后他要开很远很远的车去山上吃一点野菜，因为已经吃不到有机食品。所以我其实觉得你从现代的方式去解读的时候，刘姥姥带来的东西给这个家族的东西其实是一个提醒。因为他们记不记得吃的那个茄鲞，把那个茄子切成像头发丝一样细，然后晒干，然后用整只的老母鸡蒸出来的汁去煨十次，晒干再蒸，晒干再蒸，最后吃不出茄子的味道。可是透过鸳鸯这个丫头告诉刘姥姥说，什么都不要带，带那些地里面刚刚摘下来新鲜的东西，因为食物都已经吃不到原味了，现在她要的就是原味的东西。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种对话啊，那个对话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我目前认为圆满的人生，我觉得这个人生是富贵贫贱的对话才是圆满。那光是富贵光是贫贱都是一种遗憾，因为它少掉了一些东西。我想大家绝对了解，今天在座的朋友大概你可以去一个蛮高级的餐厅吃那个非常非常细致的料理，可是他跟你开了车开了跑到山上，甚至自己去西阿纵走几天，最后坐下来吃的那个路边的野菜，那个快乐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所以如果我们在北部有时候看到阳明山上到那个大屯山高处的地方，就是白水煮的当地的番薯，可是你看到所有开的宾士车的人在那边就吃，然后说哎呀真好吃，可它就是番薯汤而已。那这里面也包含着自己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环境去追求了一个单纯的东西。所以有时候《红楼梦》的四十二回里面讲的这些东西非常有趣，就是一个社会里面这种对话让你看到会产生生活的智慧啊，产生生活的智慧。所以包括在贾府的丫头都向往吃野菜，因为每天鸡鸭鱼肉真的那么好吃吗？再好吃的东西你每天不换，每天吃久了大概也没吃不出滋味来了，所以他们就希望有一点地里面新鲜，特别强调说田地里面新摘下来新鲜的东西，说你别的都不要带，你就带这些东西来就好了啊。所以贾府上上下下人都爱吃。所以大概我们看到四十二回的前半段就在讲刘姥姥要走，贾母生病，然后刘姥姥带走的东西，然后给王熙凤的女儿取名字，这几个重要的事件啊。那我们大概先看一下这些部分的细节的描述。好，大家看到他开始说贾母醒过来了，就在稻香村摆了晚饭。稻香村是谁住的？李纨啊，李纨住的稻香村。那李纨因为在守寡，所以他是一个十二金钗里面最没有装饰的，那别人都可能化妆得很漂亮，可李纨因为在守寡，年轻守寡，所以他是素朴的。而他住的院子也就叫稻香村，不种任何的花，全部是很务实的稻子、稻麦、蔬菜这一类的东西。所以《红楼梦》里面每一个人住的地方，也就是他生命的反应。 林黛玉住潇湘馆，潇湘馆全部是竹子，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植物在讲这个人，这个环境也在讲这个人。那每一个人会住在不同的自己宿命的环境当中。那贾母觉得有点懒懒的，这里已经透露出贾母有点不舒服了，因为可能逛园子逛太久，有点太乐，因为刘姥姥太好玩了，而且刘姥姥老是健步如飞，所以贾母不是出去老是坐一个竹子的轿子吗？丫头抬的轿子，所以贾母是不太走路的，就她看到那个刘姥姥老在那边走，而且刘姥姥很有趣，她不肯走那个石子铺的路，因为她觉得那个路铺起来太尊贵了，所以她就走那个土的路。那别人说你上来怕滑了，她说没有关系，我们乡下人每天都在地里面滑几跤的，所以她果然也就滑了一跤，然后大家就在那边笑。那贾母就骂这些丫头说赶快扶起来，赶快扶起来。那贾母这个时候其实都有一种感觉，觉得我比刘姥姥年纪小，我坐在轿子上抬着，根本连走路都不会走了，可是刘姥姥还可以在那边跑来跑去，在那个土路，而且还可以摔跤。知道老人家可以摔跤是了不起的啊！通常我们会知道老人家一摔跤大概就不容易爬起来，可是那个贾母看到刘姥姥咕咚一下就爬起来，她吓了一大跳，就是身手这么敏捷。可那是因为她一直在运动啊，也许我应该叫做劳动，可是劳动跟运动这两个字都是动。那如果在城市里没有劳动的地方，最后就很多的健身房出来，因为只好用另外一种动来代替原来的动。可是乡下人他本来就在动，他整天不管洗衣服做饭锄地他都在动，他的全身的关节都在运动当中的。好，所以用现代的角度去看刘姥姥这个角色大概也是非常有趣的。和贾母就不行了，因为你平常没有动，所以如果特别这一天动了太多，他就懒懒的，他就没有吃饭。那坐了竹椅小轿，注意短短的路就在自己家里还要坐竹椅小轿啊，短短一段路啊，坐了竹椅小轿就回到房中就歇息了，然后就命令凤姐他们去吃饭，因为他的媳妇孙媳妇都要跟贾母一起吃饭，要等贾母吃了饭才能吃饭的，所以他不吃饭别人都不敢吃，所以他要命令说我今天不吃了，所以你们才能够吃饭啊，这都在交代这些层次的规矩。那她们姐妹们才重新又进到大观园来，大家就吃过饭，然后就散了，别无话说。然后就说刘姥姥带着板儿她的孙子来看凤姐，说明天早上一定要回家了。好，以前也没有电话也没有电报也没有办法传简讯，这个刘姥姥带了孙子跑到贾家来，应该是当天就回去了，可是就被留下来了。那玩了这几天家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定也紧张，那刘姥姥也惦记啊，就觉得要赶快回去了，说在这里两三天，日子不多，却把古往今来没有看过的、没有吃过的、没有听过的都惊艳了。所以对刘姥姥来讲，是生命里面的一个永生难忘的一段时间，就是吃到了这么奇怪的菜，看到了这么奇怪的花园，这么漂亮，她说比他们乡下人贴的年画里画的还要漂亮。然后听到了最好听的戏曲歌曲这些东西，他说一生最美的那些都看到了。可是有没有感觉一直住在大观园的人都没有感觉？所以我们说什么叫做福分，我想刘姥姥是有福分的，就是她在一个平常简单朴素的日子里忽然得到了最美的味觉、最美的听觉、视觉，她忽然有一种快乐。可是不要忘记，所有东西一直每天重复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边际效率的递减。所以贾家的人想尽心机要吃最好的东西，想尽心机要听最好的戏，最后其实没有感觉了，因为感觉会麻木。感觉其实在任何最好的东西就重复。所以有人问我说，什么叫最好听的东西？什么叫最好看的东西？什么叫最好吃的东西？其实没有办法回答，因为任何东西。我们说最好吃的东西每天三餐给你吃，你绝对没有办法快乐。其实我相信最好是说是自己的探索、自己的新奇、自己的摸索的过程。任何东西当它重复久了，它都不会是最好的。所以感觉最怕的一个东西是停滞在一个麻木的状态，每天重复的生活，每天一样的这种生活。好，所以我相信生活的互换在刘姥姥这里对她是一个大的刺激，就是她忽然看到原来生命有这么美好的这个部分。所以会不会觉得她比贾母有福气？ 因为贾母每天在听这个看这个吃这个，可是贾母没有那个感觉，可是刘姥姥有，刘姥姥一生难忘这种东西。所以我记得有时候小时候，现在年轻人觉得很难理解，就是真的大概是中秋端午过年三次吃到鸡肉这种东西。现在我有时候跟年轻朋友谈，他们说怎么可能，以前我们真的是这样，因为平常大概都是很简单的食物，就是过年过节才会有大鱼大肉吃，而且是很精心去做的菜，可是那个记忆很深很深。可是现在这样的菜是每一餐可以吃的，可是你反而不想吃了，你会觉得啊，今天好棒哦，今天有一个朋友从高山上送下来的高丽菜，你就开心得不得了，会特别打电话说你要不要来吃，我这边有高山下来的高丽菜啊。这其实说明生命是一种互换啊，互换的一个状况。所以刘姥姥在这里得到了这样的东西，所以她就感谢这个王熙凤。她说难得老太太姑奶奶还有小姐们还有各房的姑娘都这么怜贫惜老的照看我。所以有没有感觉刘姥姥没有读过书，可是讲话真是周到啊！她用的四个字怜贫惜老，我这么贫穷，我这么一个糟老太婆，可是大家对我这么照顾啊，这么照顾。可这是一种智慧，就是这样的话出来是说所有东西我都感谢，我得到了我感谢。那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语言我们今天在生活里不见得容易听到，可是刘姥姥并不是自卑，我觉得她是一种在一个人的谦虚的状态，因为我没有，所以我对所有的有我有感谢跟感恩的时候，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啊。他对所有人世间给他的这个他都觉得是多出来的，因为我凭什么让人家对我这么好，可是竟然这些人对我这么好，所以他有感谢。可是你想换一个心情说我这么穷你们干嘛这么有钱的时候，那个心情就是恨，可以感觉得到吗？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也看到说刘姥姥的心情上也是一个容纳的心情，就是说啊，大家怎么对我这么好，其实这个家族是可以不用对他好的，因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那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好啊？所以他的那个感谢也在这里说怜贫惜老的照看我。那我这一回去了，我现在回家去了，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我们讲的报答常常是物质的报答，别人给了我们什么物质的东西，我们要回报什么东西是等价的啊。现在报答越来越变成是物质的报答。刘姥姥说我有什么东西可以报答你们，你们什么缺什么，钱不缺，吃的不缺，穿的不缺，房子不缺，所有东西都是人世间最好的，我能够报答就是回去烧一炷高香，就是每天为你们烧一炷香，就是祝福你们平平安安。好，这个时候他认为他的报答是一个非常可贵的报答，是一种怀念，是一种感谢，是一种祝福。可是今天也许我们很难理解啊，很难理解在人世间有一种报答是可以不是物质的报答，而是说我真的是怀念这样的一家人，我感谢这样一家人，那我也祝福这样的一家人啊。所以下面这句话我觉得是现在语言里不太容易听到，可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常常听到说哎呀，我这次回去为你烧一炷高香，就是其实是祝福的意思，就是祝福你。好，我请些高香大大的给你们念佛啊，给你们每天念念佛，保佑你们长命百岁，就算我的心了啊，就算他报答的心。那凤姐就开她的玩笑说你别高兴，都是为了你，老太太被风吹病了，那现在睡着说不好过呢。所以你看到两个老太太差别这么大啊，同样在玩逛园子，一个吹了一点风就完蛋了，一个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而且记不记得这个刘姥姥还被灌了好多的酒，可是她好了就好了，就是那个身体的底子是硬的。所以有时候你现在看到老人家那个硬朗的，常常是我几个朋友的父母，就是那种还脱了鞋子常在田里面跑来跑去的。老伯子身体这么好，他说很简单呢、啊，我的脚是接地气的，他说接到地土地的气的，就民间常常讲这个话，就说他你们穿整天穿了鞋子身体怎么会好，他说没事，你脱掉鞋子踩踩那个地。所以后来我到他们家，我就常常脱了鞋子就跟他在那边踩踩地，他们就有一种我觉得真的是智慧，就是他认为大自然东西是好的， 那你去隔断了大自然，你的生命的底蕴就没有了，那个资源没有了，啊，就说没事的时候踩踩那个地，去山上去呼吸那些空气，他说那是最好的东西，自然的东西，啊，所以看到刘姥姥这里面这么硬朗，可是贾母已经垮了，啊，已经在那边等着要看病，然后王熙凤又跟他说，我们大姐也着了凉，你看不止老人家，小孩也是，因为照顾太好，啊，太娇嫩了，就是刚才讲的温室。我们现在常常说的草莓族其实是这样来的，就是一吹风他就生病了，因为乡下孩子根本不怕这个东西，那他有他自己的抵抗力，可是你太过保护了以后其实是害了他。所以下面刘姥姥也直接就讲出来了，啊，大家看到说大姐着了凉，在那里发热就发烧了，刘姥姥听了就叹了一口气，说老太太是有年纪的人，啊，不惯十分劳乏，说贾母上了年纪的人不习惯十分的劳动疲乏。可是你知道贾母是比刘姥姥年纪小的，可是刘姥姥这个年纪大的人反而叹了一口气，说老太太有年纪的人不惯十分劳乏。那凤姐就说从来没像昨天这么高兴，所以也难得了，因为贾母从来没看过乡下老太太，因为她做少女的时候就是史侯家的女儿，这样了解吗？她的父亲是史封为侯爵的，所以他是史太君，从小他就生在有钱人家，所以他根本没有看过跟他阶级这么不同的乡下老太太，所以他也特别的好奇也高兴。所以我觉得贾母本身是有一个天生的生命力，因为如果说以贾母这样的背景，他可能对这样老太太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就会概念性的说这是跟乡下穷老太太，他也懒得搭理。我们看到社会里其实很多这样的人，可是贾母在这一点很可爱，他就很好奇说怎么他牙齿都不动我动了，怎么他还可以这样跑来跑去的我就已经不行了，所以他还有，我觉得他还是有生命力的，就是有那个好奇的那个部分。那刘姥姥就很感叹说，哎呀，老太太不惯十分劳乏的。那凤姐就说从来没有像昨天这么高兴，那平常进大观园逛不过一两处坐一坐就回来了，啊，从来不会这么久。那昨天因为你在这里，所以要你逛一逛，一个园子倒走了大半个，好，所以你也看到贾母是因为刘姥姥觉得乡下人难得来看这么好的花园，就多陪她走一走。那事实上这种身份，啊，就是已经到了一品夫人这种老夫人的身份，她真的不必陪在刘姥姥身边去逛园子。那这里面当然看到贾府是有一点不同，不是财大气粗的人，就是他们也有他们自己富贵里面的教养，啊，所以他就陪着这个刘姥姥一路这样去逛这个，啊，这个园子。那接下来王熙凤就告诉他说，他的女儿大姐因为找我，啊，去找我，那太太递了一块糕给他，谁知封地里吃了就发起热来了，啊，你看到一个小孩子在吹风的地方吃了一块糕就发烧了，我们现在大概还不至于这么弱，可是就说明那种有钱人家到这一代的时候娇养到这种程度，大概真的一下子就完蛋了。好，我们看到说刘姥姥就讲了说，这个小姐儿只怕不大进园子生地方。好，老太太的迷信出来了，她认为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里面的人看不见的魂魄灵邪祟这种东西，我们不知道应该叫什么了，叫邪叫祟叫灵叫魂叫魄，就是其实我在母亲身上常常看到这种东西，就是小时候常常你发热啊什么，他就说，哎，你去了哪里了什么之类的，那常常会提醒你说什么有人丧礼家以后你要到哪庙里走一走再回来啊什么，就他们有很多这种迷信，那总是觉得我们眼睛看不到的角落有很多东西啊，他们总是相信，甚至有时候会问我，因为我小时候说你干嘛这样问我，他问我说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他说因为你还没有12岁，12岁以前是可以看到很多东西的，我到现在也不太了解为什么母亲会跟我讲说12岁以前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那小时候我就很努力的看，那当然也看不到，可是很好玩，就是说其实乡下人或者是民间一直有一种东西相信有一些神秘的东西存在，不是你的实证经验可以印证的，就是我们今天说这些都是迷信，可是乡下人他立刻就想说大概他不太来，这个女孩子不太来大观园，那不太来生的地方，来生的地方就有东西会冲撞，跟你是不合的啊，不合的。其实我最近碰到的一些人很有趣，就是一些大医院正规医学院毕业做主治医生的医生， 非常相信这个东西，常常跟我说，哎，你挂这个东西你要不要先测一测，因为他们有一种测磁场的东西，说跟你身体合不合。他们现在是用科学的方法在说这个东西，就是说一个新的东西，生的东西，你第一次跟他在一起，你去测验一下他跟你合不合。因为人的身体是一个磁场，外面世界物质世界也是一个磁场，所以我什么东西都被他们拿去在那边测，我也看不出所以然。可他们有一个科学的解释，说他那个是倒旋或者正旋，是磁场的关系。那如果这个东西将来科学上更可以解释，那刘姥姥就红了。就是因为刘姥姥的观念其实是这个观念，就是说人到生地方有一些东西是跟你的身体之间可能会有冲撞的。所以我觉得很好玩，就是老的人类的智慧，它是一个经验，而这个经验今天常常在某一段时间被认为是迷信而不管了。可是现在很多人又用科学的方法重新去印证这个东西，说什么东西跟你合不合。我们现在在台北大概有一个地方，他们就是每个礼拜三晚上，就是这一群医生让我们手上拿不同的东西去测，去测这东西。那我对这个东西很好奇，我也觉得很有趣。就有的人是跟糖冲啊，白糖，有的是鸡蛋，有的是一香烟，各种东西他就在测，说你在生活里面接触到的东西对你的身体，他不是用病，他们叫做能量医学啊，叫能量医学。现在美国已经发展，那么这批新生都是到美国去学的，可他又跟中医原来的很多系统会接在一起。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读《红楼梦》时会看到这一类的东西，你可以说是民间迷信，可它又是一个长期经验累积的某些智慧。所以我就用这个东西来解释刘姥姥说，哎，这个大姐是不是到了生地方了啊？那小人家比不得我们的孩子，注意这句话，说她是娇养长大的，她是富贵人家的小孩，比不得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是什么？就是板儿，就是乡下孩子。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呢？从小刚会走路就在坟圈子里跑来跑去的。这个也很有趣，就是小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你如果不是像现在的都市生活的话，坟墓到处都是的，然后我们小时候都在那边跑来爬去，玩来玩去。所以刘姥姥的意思说，所以乡下孩子根本不怕邪祟，因为他的生命是在这里面打滚滚出来的，所以他不怕这些东西。可是娇养的孩子，他被其实就是温室，因为他用另外一个话来说，如果你把所有的病菌隔离了，你是最容易受感染的。那我们一到印度你就拉肚子，可是很简单，就是他大肠菌比你多，可是他们不拉肚子，因为他每天跟那个大肠菌在一起，所以他就免疫了。我们完全可以了解科学是这样子。所以人类的矛盾在于说，你一方面希望我们生活很干净，尽量把大肠菌指数减低减低，可有一天你一离开你熟悉的环境就完蛋。那这是一个两难。那这个两难说，一方面如何卫生，一方面如何保有生命的免疫能力，它是两个双向的东西。那也许我们今天从医疗或者保健的知识来看，刘姥姥这个迷信就很有趣，就是为什么一个小孩在坟圈里整天滚来滚去的，哎，他就好好的，他这么容易带大，为什么一个好人家的孩子这么容易出事，这么容易生病？其实今天恐怕也还是如此啊。他就说，我们的小孩是从小会走路就在坟圈子里跑，那一则风扑了也是有的，也可能是被风吹了就感冒。那可是有的人吹了风也没关系啊，只怕他身上干净，注意，只怕他身上干净，因为他从来不接触脏的东西，就是温室，所以一碰到脏的东西他就不得了了。所以这个干净是好的意思吗？可能不一定是好的意思，是说免疫力太差了就叫干净，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我们常会觉得那个很多人说在北美住的人一到其他第三世界全部都在生病，因为他病菌太少。那么意思说你那个地方特别干净，你那个地方干净将来它的免疫能力就差。所以宇宙之间是不是有一个循环我们不知道。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特别强的特别文明的这种文化最后完全消失，比如说巴比伦文明完全消失，很多人认为说是因为它少掉了另外一个生命力。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在易经里面讲到说，一个东西发展到高明之后，它要再回到最粗壮的状况再来一次。其实你看到东方很多历史它讲的轮回是有一点这样子，就是重新落到最粗糙的状况，让那个生命力再培养厚实再发展出来。因为不要忘记精致本身就是生命力弱掉了啊，生命力弱掉了。 那这是为什么我常常要往南部跑的原因。这样，那我觉得在一个比较粗犷的生命里面，其实它有一种非常大气的东西啊，它有一种很厚实的生命力。所以当然你要求精致，可是不要忘记那个精致，如果它忘掉另外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说创业的那个能力的时候，它势必它就萎下坡了啊，就下坡。那最近看一个电影很好玩，就讲那个慈禧太后每天吃完饭要散步走999步，永远不会走到1000步，因为1000步以后就是下坡，所以它是999。那这个你会想到过去易经里面讲的数字9是极限，因为到零归零它就是下坡了。所以易经里面讲一个道理是说，使它永远在一个往上升的状况，就是汉朝皇帝住的宫殿叫未央宫，没有到中央的，因为中央以后就是下坡。因为它是从圆形讲哲学，从圆形，那圆形的循环到了央就是下坡了，所以他提醒自己说未央，就是永远不要到中央，不要过头，所以他保有那个上升的那个力量，蓬勃的那个朝气的这种力量。所以不管从个人，从家族，从一个整体的文化来讲，都会看到这里面有一种智慧。特别说大概这个小姐身子特别干净，眼睛又干净，眼睛又干净也是说她没有看过不应该看的东西，可她看到她就会受伤，那看多了就 不会大惊小怪了，就是眼睛干净，就是小孩子眼睛亮，很多东西没有看过，可她现在看到或是遇见了什么神了，她不敢讲鬼，注意民间常常不太讲鬼而讲神，因为神跟鬼是同样的东西。大家知道从商朝认为每一个死去的祖先都成为神鬼，他在冥冥之中会对后面的后代做保护或者惩罚，所以趋吉避凶是说吉跟凶永远是在一起的，可是你要往那个吉的方向发展而避开那个凶，而不可能是没有凶，这样了解。就是易经里面也在讲吉凶祸福是依靠在一起的，它是一体两面，你把它发展成福它就是福，你发展不对它就变成祸，它不是两个东西，它是同一个东西，就根本是一体两面，所以看你怎么去运用的问题。所以易经东方哲学里面讲的吉凶祸福从来不是两件事，是同一件事，是你自己的一念之间它可以变为福，一念之间它可以变成祸，它是同样的一个东西。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说他遇见了，大概遇见了什么神。那依我说给他瞧瞧岁书本子，这个岁书本子当然很复杂了，可是最简单讲大家一定懂，就是现在大家有的黄历，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今年有没有拿到今年的黄历，就在那边看，哎，我属什么，那今年猴年会怎么样什么，那个就叫岁书本子。然后你再仔细看每一天都有，今天适合往东边走，今天可以嫁娶，今天可以如何如何，否则的话你怎么看到某一天忽然全高雄都在结婚。那其实他们是在看岁书本子，就是民间到现在还有这个东西，所以不要嘲笑那个刘姥姥，就是其实我们今天也都还相信合八字啊，哪一天应该做什么，哪一天应该上梁动土。那我在台北认识的所有的最大企业，那个梁上的时候还是看书的，还是算时辰的。所以很有趣，就是有时候在想说到底什么叫科学的问题。那大家说啊，宁可信其有，所以不管他什么电子新贵，他到最后上那个梁的时候，他是规规矩矩按照老规矩来放鞭炮，然后祭拜，那时辰看得好好的，一分一秒不差把那个梁上去。好，所以这个就是刘姥姥说，哎，我们看一看岁书本子。可从另外一个意义讲起来，这个东西是一种安心的东西，因为没有这个东西以后人会慌，就是不晓得我这样做对不对。所以刘姥姥说你既然心慌，那你就看看岁书本子。就后来这个一语提醒了凤姐，凤姐就要平儿拿出玉夹器。玉夹器其实是民间的一种，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黄历，就是里面有很多神秘之说的这种东西。那彩明是一个识字的 丫头，彩明就翻了一下，说8月25日就是他们逛园子这一天，8月25日病者东南方得知，遇见花神，说是碰见了花神，花神也会冲撞，啊，就是说如果你去冲撞了妈祖的神教，你也会有灾难的，啊，所以并不是鬼才会有惩罚，神也会有惩罚的，所以冲撞了花神，所以要用5色纸钱40张。各种颜色的彩色的纸40张，向东南方走40步，送之大吉。好，所以这个黄历上大家回去看一看都会看得到。那我想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以后每天都要做这样的事，而是说人大概到了科学跟知识无法解答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个东西让他心安。那如果这个心安的事情又不是太难啊，把彩色纸剪一剪，又走只走40步，那如果走4公里，大概就麻烦一点。那40步，大家也就去做了，也就觉得蛮容易嘛，就去做。那凤姐说果然不错，她说你看大观园里头到处都是花，可不是花神吗？一面说一面就命人请了2份纸钱来，找2个人来，一个与贾母送岁，一个与大姐送岁。好，就是因为贾母也生病了。大姐也生病了，所以他就觉得要请2份纸钱替他们来送岁。岁这个字我们现在 不太容易理解啊，它并不是灾难，并不是灾祸，可岁是一种作祟，就是小小的麻烦，所以它不严重，它不是大灾难。所以其实大家知道台湾的烧王船是送岁，因为王爷是瘟神，是生病的神，所以为什么要烧王船？是送他走，就是我们得罪不起，我们给你买一个头等舱的票，你走吧，这样子，这样可以了解，就是要送岁。所以你不是说把他求他保护吗？什么是反而送他走？因为他是邪祟神，他是祟神，就是这种会带来瘟疫的瘟病的。所以台湾现在大家比较的是妈祖的信仰，因为妈祖是保佑的神，可是王爷的信仰非常重要，因为他是邪祟神，所以邪祟神是要送走的，那保佑的神是要迎来的，啊，就是迎福送岁，是两个东西。所以如果大家在尤其南部，其实我在东港这一带看过很多烧王船，那个祭典是非常非常大，其实不下于妈祖信仰。可是后来很奇怪，大家就比较往妈祖信仰去谈，而不太谈烧王船的部分。可这个部分是民间很自然，就是因为相信岁一定存在，那岁一定存在，你要好好的送他走，啊，就不能得罪他，要能够把他招待的好一点。甚至民间的盂兰盆节、送水灯也都是，就是亡魂会来，因为开鬼门以后鬼会出来，那你要好好招待他吃一顿，送他走，都有这样的，就是送走的，把邪祟送走的这个意思啊，就是送祟。那果然看到大姐就安稳睡了啊，所以你也不晓得到底真的还假的。这个刘姥姥一讲以后，这个纸钱一烧，哎，这个小女孩就睡得很安稳了。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很奇怪，有时候大概也是心理作用，可是民间就相信了。那凤姐就很高兴说，到底是你们有年纪的人经历的多，我这个大姐时常要病，也不知道什么缘故。那刘姥姥说，这也是有的事，富贵人家养的孩子太娇嫩，自然尽不得一些委屈，啊，完全是刘姥姥的民间的看法。而可是她很大胆地说出来，你们富贵人家的小孩子太娇嫩了，啊，尽不起什么东西，那以后姑奶奶少疼她些就好了。这句话我现在常常跟很多朋友讲，就是说你的孩子他们老是吵架，我说你少疼他一点就好了，因为你老是说他没有办法独立做事，老是出事情，碰一碰就受伤了，草莓族如何如何，可是父母没有给他机会让他真正去碰一碰，啊，去磕碰一下，去自己去撞一撞，去犯一点错，那去防范了所有他犯错的可能，那么他也不可能有做对事情的可能，其实是相对的，啊，所以刘姥姥就很直言不讳地告诉王熙凤说，你以后倒少疼他一些就好了。可是很难做到，对不对？我们所有的人生里面的富有好处都希望给下一代，可是事实上很难理性的去思考到所有给他的东西都可能是妨害他发展自己的能力。可是每一代都在讲这个话，可是都很难做到。我看到所有的父母，你都觉得越疼他越难做到这一点，啊，所以讲归讲，到最后还是没办法，啊，就是 那个疼爱，其实也就让一个孩子无法真正撑起来。然后我们看到刘姥姥做了这样的建议，凤姐说这是有道理的啊。她我想起来她还没有一个名字，你要不要给她取一个名字？那一来借借你的寿，好，一来借借你的寿，因为刘姥姥长寿啊，到了这么大年纪身体还这么好，所以她借借你的寿。那第二个，不怕你恼啊，不怕你不高兴，你们到底贫苦些，贫穷辛苦一点，你们这些贫苦人起的名字只怕还压得住。好，注意这个又是一种民间智慧啊，就是为什么民间老是把小孩的名字取得那么难听，狗屎啊什么的，这种乱叫的，那是因为觉得好长大，因为总觉得娇嫩是遭天忌的，太娇会遭天忌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我一直认为这是民间的一种大智慧，其实也是提醒人收敛啊，不要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放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会遭天忌。所以就说你们穷苦人家取一个名字大概还压得住啊，压得住。那刘姥姥听了就想了一想，笑着说不知道她几时生日啊，第一个要八字。那凤姐说正是呢，生的日子不好，可巧是七月初七。那刘姥姥就笑了说这个正好，就叫她做巧哥吧。好，所以乡下人有没有发现民间的人没有怕什么东西，七月七有什么好怕的，那我们就来顶他一下，就叫巧，说这一天是乞巧节，我就用巧这个字。那以后这叫做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所以民间有很多的法子啊，就是他自己会想办法。我跟很多朋友提过，说母亲有一个最好笑的事情，他很相信眼皮跳会有灾难的，那一直跳，他就说怎么办，他心很慌，就没有办法好好做事，就他捡了一块白纸贴在这里。我说你干嘛贴一块白纸，他说白跳这样子，就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方法让他心安这样。那现在想起来就说这种东西当然很荒谬，可是他其实是生活里面很有趣的东西，就是他怎么会想到用一张白纸，然后又借用这个白这个字叫白跳，就说他就度过了这个灾难。那大家知道齐白石也是73岁算命，别人说你今年必死无疑，他就回去难过了很久。可是你知道那种这种乡下人，其实你让他难过很久也很难，他最后想说我一定要活下去，他就把那一年改成75岁。所以齐白石的年龄自己加了2岁，他叫瞒天过海法，就说我已经过了73了，我过了那一劫。所以胡适之后来考证他的年谱，怎么考证都考证不出来，然后亲自问齐白石说你哪一年生的，你不是不应该这么大吗，你应该90岁，怎么变成92岁？那齐白石就不讲，因为他觉得天机不可泄露。他一直到最后晚年老舍替他作传，齐白石自传的时候他才讲出来他就死了。所以他是97岁死的，事实上他是95岁。所以你就会觉得民间很好玩，就他有东西可以玩，他好像连神鬼他都可以跟他做朋友可以玩。就是我们小时候快到了那个腊月23、24，我们会把麦芽糖粘在那个炉子上，就祭灶王爷，因为这一天他要上去报告你这一家人这一年做了好事还是坏事。所以我们就把糖粘在炉口，说让他嘴巴甜一点，上去讲这一家的好话。那这是其实是贿赂神。所以我一直觉得民间的有趣在于他们常觉得没有什么东西躲不过的，看你怎么用什么方法去。那这个是跟生命力有关，所谓生命力就是说灾难不再是灾难，危机不再是危机。我们在生活里有时候一点点小小的事情觉得过不了关了，其实就是生命力弱了。可是你可以看到也许父亲那一代祖父那一代在创业的一代，他们从来不觉得有事情过不了关，他都可以过。可是今天你会觉得这么多的难关过不了了，那这里面当然跟生命力有关啊。所以他说以毒攻毒，以火攻火，就说他自然有他可以对抗的一些方法。那姑奶奶一定要依我的这个名字，她必定长命百岁，日后大了个人成家立业。好，下面讲的这一段其实蛮有趣，说你能够保护她一辈子吗？ 做父亲做母亲好像希望一辈子要保护这个孩子，可是他说将来总要各自成家立业，你哪里能够保护他一辈子？当你不能保护他一辈子的时候，他一时有不随心的事，这是我觉得刘姥姥的大智慧，就是人生怎么可能不顺，会永远顺利，一定有不顺利的时候，有挫折的时候，可是没有关系，让他挫折或者不顺利的时候他有方法可以过，因为那个时候你可能不在身边，你可能保护不了他。所以刘姥姥说，一时有不随心的事，必然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好，这八个字是民间永远相信的，碰到灾难可以变成祥和的事，碰到凶的事情可以化吉，逢凶可以化吉。他并没有说不逢凶，他并没有说不遇难，因为人生不可能不遇难。你忽然去旅游，你怎么知道海啸会来啊？你永远不知道的，天意在什么时候等着你是不知道的。可他只祈求说遇难可以变成祥和，那逢到凶可以化吉。好，所以逢凶化吉是一个最好的卦，因为碰到凶我们会觉得是不好，可是可以化吉它就是好。可是相反的，如果因福而得祸那就很惨了。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里面其实是易经的那一套的道理，他说都从这个巧字上来。那凤姐听了就很高兴，就赶快跟他谢谢，又说你保佑他应了你这个话就好了啊。所以这个要到五十回以后才应验的事情，这个小女孩以后果然应验了刘姥姥今天讲的这些话。所以《红楼梦》里面有一个大因果在里面，你不整个慢慢看不太容易懂，就是今天刘姥姥给了一个祝福，巧姐这个祝福是很久以后才应验。那说着就叫平儿说，明天咱们有事恐怕不得闲，那你现在有空把送给刘姥姥的东西打点了，她明天一早就好走啊，上路了。那刘姥姥说不要多破费了，已经叨扰了几日啊，这个都是智慧。你可以看到讲话的得体，就说我在你们大吃大喝白吃白喝这么多天，怎么走了还可以带东西啊，就是还让你们破费这样。那又拿着走，越发心里不安起来了。那凤姐说也没什么，不过随常的东西好也罢不好也罢，带了回家你们街坊邻舍看着也热闹些。好，这里面是给他做面子，这样了解吗？就是你乡下人来我们贾家了，你回去的时候风光一点，就是这样子，也不丢你的脸也不丢我们的脸。因为后面以后你会看到有一次宝玉的丫头袭人要回家，我们说袭人回家看妈妈，妈妈生病了啊，那就回家就好了嘛。可是不是，走之前王熙凤要检查，说衣服不对换一套衣服，说我的那个大毛的衣服貂皮给你带回去，然后丫头不够再带四个丫头，因为是贾家的场面，就贾家回去看母亲生病的丫头不可以寒酸。所以现在刘姥姥也是，就是她回到乡下她会讲，左邻右舍会讲，所以要摆给她摆一个场面啊，给她摆一个场面。所以我们看到她后面拿了多少东西，刘姥姥就去看半炕的东西啊，半炕就是一个大炕啊，一个大床上堆了半炕的东西。平儿就拿给他说，这是你昨天要的青纱一匹，奶奶又送给你一个十弟子月白纱做里子，就可以做衣服，这里有两个剪釉做袄子做裙子都好，都最好的料子。这个包袱里是两匹釉子啊，就是丝做的纺织品，年下做件衣服。这是一盒子各样的内造点心，内造是皇宫里的，皇宫里做的点心，也有你吃过的也有你没吃过的，拿去摆碟子请客比你们买的强。这两条口袋啊，就是麻布口袋，是你前天装瓜果来的，就是他来的时候不带了一袋的瓜一袋的果子吗？他就把这个口袋，过去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人送你东西，你拿下来以后你要把东西再装满回去。就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旁边小孩满月就送我们油崩啊一碗，然后我们就把饭收下来再装满一碗米，然后放一张红纸送回去， 就是其实就是人家装来的东西你不能空着回去的啊，都大概民间都有这样的习惯。所以这两个口袋，他说现在里面一个装了两斗玉田米，熬粥是难得的，煮稀饭是最好的东西。那另外一条是园子里的各样的果子，这一包是8两银子，是我们奶奶给的，王熙凤个人给的。那这边有两包，每包里面有50两，一共是100两银子，是太太给的，王夫人给的，叫你们拿去或者做个小本买卖，或者买几亩地，以后不要再求人告友的，就是为他们做长久打算，不要老是求亲戚朋友帮忙，自己有一个本钱了啊，100两的银子给你们做买卖。然后说这两件袄，这个裙子，还有4块包头，一包绒线，是我送给姥姥的啊，就丫头也送给她东西。那衣裳虽然是旧的，我没有很大穿啊，就是这些贾府的丫头穿衣服有时候也很讲究，都穿新的，所以我没有穿过，只穿了1两次。她如果你嫌弃的话，我也就不敢送你了。那平儿说一句，刘姥姥念一句佛，阿弥陀佛，已经念了几千佛了。就在旁边一直念阿弥陀佛，就是怎么会得到这么好的东西。然后平儿也就送他这些东西，又如此谦虚谦逊啊，他就念佛说，姑娘说哪里的话，这么好的东西我还弃嫌，我就是有银子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东西啊，只是不好意思，收了不好，不收又辜负了姑娘。那平儿就笑说，休说外话，咱们都是自己人，我才这样，你放心收吧，我还跟你要东西呢。好，注意平儿的聪明，你给人家东西人家不好过，可是说我也要你的东西，可是一定要要的人家给得起的。所以下面这个话就是刚才跟大家引用的，说你下次来把你们晒的灰条菜杆子啊，就是菜脯啊，这种东西就是乡下人的那种最便宜的这种菜，豇豆葫芦条，这些干菜带些来，我们上上下下都爱吃，那别的都不要枉费心机了，就是因为知道他们穷，所以要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到乡下，就说哎，你们自己晒的那个菜脯给我一点啊。那种最近有朋友送我那个客家人做30年的老菜脯，那事实上你现在真的也买不到。所以贾家给他的是珍贵的，刘姥姥给贾家的也是珍贵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珍贵。那我们读到这一段，我们特别会看到《红楼梦》的作者在写一种平等啊，人世间的平等，而这个平等是因为有一种情分以后才会看到这个平等，不然会计算，用物质世界的计算，说我给你100两银子，你给我来几个菜脯，他就不公平了，他就会觉得不平等。可平等是一个心思，平等并不是物质的价值，平等也是一个情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在这个段落里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讲贾母生病的这一段。谢谢。